我父亲没看错人，生活委员老彭是个宽容憨厚的大哥，包容、理解、支持。1967年，我们结婚了。他在武汉，我守着敦煌，鸿雁传书。19年牛郎织女的生活，拉开了序幕。 老彭，我这几天不舒服，请假在宿舍休息。我也没闲着，我到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和同事撰写的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的草稿终于完成了。 谁呀？ 小凡，樊锦诗啊，你的电报，上海来的。快， 父亲去世已火葬，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哎呀，小凡，小凡，你去县城给上海打个电话问问吧。啊， 肯定是弄错了，我要回家看看。 哎呀，现在回上海估计不行。 那什么， 造反派宣布了，说我们是封建迷信卫道士，研究工作都要停下，接受改造，任何人不得离开。 不，我要去找常先生。 哎呀，常所长，你去看看他也好。 常叔，听说你在敦煌还想喝咖啡，过资产阶级富有生活。哎呀，可怎么得了啊！现在罚你喂猪，你把猪食盆放这么高，想饿死社会主义的猪呀？ 对呀，我把盆放矮一点。 你给我跪下！